街坊的路者会发生什么，你没有选择也没有活着。街坊会有着相反的规则，昨天依旧会变成了对的。到底该怎样怎么样取舍，怎么分对错，怎么样善良。你得到过什么，到底值不值得，失去后总是问为什么。用扑克来占卜，如何能够摆脱这枯燥的角色，离开这庸俗的小说、啊、做一个你心的我。

相互支撑，就是一个人字啊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时间18点整。